我做網台的時間都超過十二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十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十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第二節嗱，呢個新聞咧，我相信咧就哇，全世界人咧都集中注意， 近期最為即係關注。 我諗係可能多過世界盃啊！咁但係我老實講咧，我到依家咧對呢段新聞咧，我都即係有極多嘢 疑問啦、 疑問係嘛？好嗱，我首先講一講即係成個故仔係點樣嗱。個故仔好簡單啫，就有班細路仔，就應該泰國嘅少年足球隊係嘛？ 一啲係咯，靚仔球員啦。 係啦，咁就去探險。咁去探險嗰度嗰個地方咧就咁樣喎。而家有幅圖俾你睇喎。嗱，入口咧。在呢度嚟嘅，喺呢個左下角呢度， 呢度嗰個底， 係啦。咁咧，跟住佢哋就喺行啦，又入去喺山下邊嘅。咁去到呢度咧，就後來嘅人咧就揾到有佢哋嘅嘢喺度。咁呢個應該係芭提雅係咪啊？ 唔係青萊。 唔係啊！呢度芭提雅嗰個海灘係咪啊？佢 個名叫做芭提雅，唔係海灘，呢個芭提雅。佢哋叫洞啦， 係 啦，類似 係咯。OK， 好啦，跟住呢個咧，佢哋而家揾到啦，就喺呢度。咁咧就係喺個地面嘅800至1000公尺底下喎。哇！真係刁轉啊！咁嗱，但係我哋唔係淨係想講新聞，而家發咗最新咩咧？就係嗱，如果救出嚟之後咧，呢個地方會成為呢個旅遊景點啊！啲人會日後咧會去呢度探險。 嗱，咁呢單嘢其實我自己喺個，你可以話我係東南亞通，因為我其實我旅行得次數最頻密係東南亞。咁其實東南亞一路都係喺雨季期間咧，係好多地方都唔可以去，或者係即係會令你好煩擾，因為佢一落成日，而且係暴雨式咁落。咁啊，大約而家呢個時候係就係雨季，咁一路持續到11月嘅。咁11月去到2、3月都係一個旱季。咁啊，最適宜去旅行嘅咧，東南亞、紅南亞都係11月到2、3月左右。咁往後就係落雨。好啦，今次其實我諗緊就係你帶呢班小朋友入去。你哋作為泰國人啦，咁你哋應該知道自己國家嘅落雨時節。 同埋咧，話説嗰度啲人原來好熟呢度嘅，即係好熟呢個山洞嘅。即係佢哋知道會有發生咩事，但我估佢哋應該是外來人嚟嘅呢班，就唔係當地。 唔係齋，你唔好話你係泰北人又好，泰南又好，你都知道泰國嘅一個天氣嗰種即係狀 態。我去過百萬谷啦，隨時落雨噶嘛。 特別係暑假，而家係一夜落到好恐怖，係水浸咁款嘅。咁所以就我係有少少唔明，點解你明知道呢個時候係雨季都要入去？咁好啦，我都好驚訝嘅，佢哋困咗喺度。 唔係佢入去嗰陣時又未落雨啊！未入去嗰陣時未落，如果唔係去唔到，去 即係瘋狂落暴雨啊嘛！ 之後 咁跟 即係佢哋入咗去之後， 跟住我最奇，即係我比較詫異，真係我估唔到佢哋9日都可以生存到。因為其實我初頭我覺得冇噶啦，即係一班冇經驗嘅小朋友，冇裝備嘅情況之下。 嗱，佢而家呢幅圖咧，大家會睇到就點樣咧？嗱，我拉翻轉頭少少，佢原本最初嘅時候咧係冇雨嘅， 嗱，而家咧佢哋入去嗰陣時候啦。咁但係入咗去之後咧，就落雨啦，就水位上升。佢入咗嗰陣時翻唔翻出嚟啊？所以而家點解要牽涉到話要潛水個問題就咁樣？ 係啊，因為點解就話要佢留四個月，就因為咧山洞入邊佢哋隨住暴雨又好咧，嗰啲積水會令到某啲位置會係浸曬。 嗯。 咁呢個情況之下，除非你有氧氣筒，你基本上過唔到去。咁呢班小朋友其實係完全即係好多都係冇游水啊，即係甚至乎係潛水經驗。咁你咪話研究佢咁樣係即係帶住氧氣筒啊或者咩咧？佢一攝起上嚟咧，其實都好危險嘅。咁佢哋好希望就係呢十三個人都平平安安翻出嚟。係 啦。 咁佢哋唯有採取最保險嘅方法，就係利用潛水，即係潛水人員帶啲食物啊，帶好啲嘢俾佢。但是你困住一個人，即係長期三四月喺山洞，其實都好多心理嘅問題要面對。 嗱，依家我哋會講講，因為有一個法國嘅地質學家咧，就喺60年代咧試過咧喺地喺生活兩個月，冇光線嘅。咁依家我哋 show 嗰個俾，就對佢心理上嘅一個乜嘢嘅反應咧？ 心理病咧就係、是、啲心理問題。 咁佢咧就一成年人嚟嘅，咁而家呢啲細路仔嚟噶嘛？ 仲大，因為佢哋未完全成熟㗎。 係啦，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疑問咧會好大嘅。咁而家就講咧。可能會長達四個月咁樣嚇，咁但係你而家蘇花見佢哋咧都仲係即係係 OK 嘅。 因為咧個問題，我覺得擔心係咩咧？你長期隻眼喺一個咁黑漆黑嘅環境下咧、嗯，你係冇適當光線令你嘅瞳孔啊、 嗯， 其實會好影響你往後可能真係視力問題。咁、 嗯、 我覺得而家唯有可能就喺入邊安裝翻一啲有燈嘅地方，起碼等佢隻眼可以適應到就係光暗度、 嗯。 因為如果你長達四個月，你突然之間行出光嘅地方咧，你係話隻眼係會出事嘅。 咁而家譬如我哋應該會 show 俾你睇嗰個佢出嚟嗰陣時，佢唔可以見光， 一定要蒙眼。咁其實呢個災難其實令我諗起係之前有一次智利嘅狂 嗰、那個就仍然有輸出添。 賺曬錢㗎！呢班全部賺曬錢，電影都拍埋嗱。即係有時我覺得咧，啲飛來橫禍分中有一個智，但即係唔黑心講，令到人致富。當年呢一班智利礦工其實後屘出咗書啊，出咗電影，其實佢哋係賺到錢。咁亦都改善咗佢經濟狀況。咁但係就係佢哋出嚟嘅時候咧，甚至乎佢哋營救嘅嗰個難度係比呢次係難好多。佢哋係爭啲係揾唔到呢班人，初以為佢哋全部遇難。咁結果救出嚟，其實佢哋都係要包住就係隻眼，唔、可以俾佢接觸光線。咁、那個原因我唔太詳細解釋啦。 嗱，後邊個圖片嗰度就係講咧，我哋頭先提嘅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嗰位法國嘅地質學家咧，佢喺地底生活咗兩個月。咁期間咧係冇鐘冇光線。咁呢個係自然嘅，這個唔同頭先嗰個嚟噶。咁佢就會研究一樣嘢，就當人咧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咧，佢個生嗰、那個生物時鐘啊。同佢真正嘅時鐘咧會點樣？咁好得意喎！其中一樣嘢就係發覺咧，如果冇咗呢個時間嘅觀念嘅時候咧，佢嗰個時間咧係慢過即係出邊嘅。 你覺得咯？心理上會覺得。 心理上嚇，即係佢而家就話咧，佢喺出邊度嘅時間係兩個月，佢入邊計咧嘅改一個月。咁同埋咧，佢嗰、那個即係作息嘅時間咧。佢覺得佢即係實際上係比我哋一般人咧係多30分鐘嘅，即係延遲咗30分鐘啊！嚇，每一日 變咗24個鐘頭， 24個鐘頭30分鐘啊 ！OK， 咁咧佢自己係好有嗰個所謂紀律嘅，佢夠鐘佢就瞓噶，但係係自己計住喎，唔係，因為佢冇鐘啊入邊，佢就係計住嘅啫嚇。咁所以咧，佢喺嗰度咧，佢就盡量咧，即係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啦。總之佢就記錄低佢成個人嗰、那個。即係精神狀態係點樣嚇？咁佢救出嚟嘅時候咧，大家睇到啦，就係咧係揞住隻眼，揞住隻眼嘅，唔俾佢見光先嘅。首先，呢、這個佢直情要戴住一個 木嘢。 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講嚟講，呢個係一個有計劃、有意識去做呢樣嘢嘅。所以咧，佢唔會驚話即係到期再唔翻嚟啦，即係理論上啊。Okay? 但係而家呢班小朋友咧，我係覺得，喂，你喺入邊十日。你都不知道外面的人知不知道你這件事，是可能即 堅強，其實我真的覺得這班年輕人十日內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亦都是欠缺足夠的水，即是水啊、糧食這些都可以撐你，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奇蹟 了。是啊，但是這次呢我相信就跟一般人的反應有少許不同的， 就係、是、咧、泰國咧就連內政部長都出埋聲嘅，諗可能總理都出聲嘅啦嚇，可能泰 巴育有啦，巴育有去現場， 可能泰王都有份事嘅，就係、是、你哋班友咧一定要救佢出嚟。咁初頭咧就以為都即係唔得㗎啦，咁但係咧竟然咧就喺呢個世界盃打到如火如荼嘅時候咧，就可以搶到呢個新聞喎、咁樣。 少見咯，同埋係一個有兩位英國嘅即係動力探險家揾到佢哋先。 唔係而家連動力探險家都話呢單嘢難搞嘅。他們都覺得這個真的有難度挑戰。那今次出動什麼呢？除了剛才我們說的、就是、洞穴探險家之外，還有泰國的特種部隊 SEAL S-E-A-L， 因為泰國最 top 的一 team 人來的，其 實、相信呢就、就是、在他們手上呢，其實看到現在這些泰國的或者我們說的亞洲東南亞區的這些特種部隊呢、那個水平如何。咁講到特種部隊咧，其實即係香港人好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是、當年大家記唔記得咧，就喺馬尼拉咧就發生嗰個即係人質劫事件啊。咁啊出動特種部隊，但係特種部菲律賓嘅特種部隊都好流， 垃圾 啊， 兩個字講曬啊。呢單嘢氣憤，因為其中一位遇害人嘅朋嘅係遇害人質係我朋友個哥嚟。 哦， 係咁，所以。是一個很垃圾的營救行動，甚至乎你體現到這個國家的問題、這些不得不 連菲律賓人都不得不承認的，就是他們國家是腐敗不堪、他們一直都覺得是，特別是警察這個東西、甚至海關，即你經常聽到就是有些人過關、啊、什麼被人塞子彈 屈錢、啊、這些很正常的事在菲律賓、所以就反映出一些他們自己國力在某些層面，就是去執法部門、他們的事。但今次泰國你見他營救方面，我覺得以東南亞國家來說算 OK 的，真的 OK 的、OK 的、OK 的、因為你不會放棄嘛， 是 即是你不會去到什麼、都是不行的了，我們 即是尊重每一個生命，哪怕他不是一個有錢人有權 力，還有老實說你有些國家會罵那群年輕人嘛，你做乜事？你班友仔無端無情走去咁個窿 日本人會鬧， 日本人會鬧， 日本人會鬧。OK， 韓國人都會鬧， 韓國人都會鬧。因為你大家諗翻起，其實即係有好多嘢國際嘅新聞，你都可以透過佢啲國即係當地社會嘅迴響，你會了解當地人嘅性格。 冇啊！頭先我哋講嘅世界盃係如是啦。你踢完波之後，你對個賽果，你個反應係點樣？ 唔使好簡單，你當年 ISIS 人質事件嗰兩位日本人質，兩個人質嘅家屬。是走出嚟同日本社會係對唔住我哋，打擾到你，騷擾到你哋，我哋唔應該咁樣，我哋為我哋個仔嘅行為去同大家道歉，即係呢個就會反映到社會。 老實講啊，話如果佢真係救翻，俾人鬧添啊，個人質啊， 係啊， 俾人鬧，做咩去嗰啲地方啊？做咩搞到咁我哋一鍋粥啊咁樣係嘛？佢反而俾人鬧。咁其他就唔同啦，譬如話你講，譬如美國啊呢啲就直情係舉國。傾全力去喺個鏡頭面前去做呢啲嘢俾你睇啦。咁咧佢哋咁啊點解一見到鏡頭咧就全部醒神嘅？冇鏡頭啲嘢就麻麻地嘅啫。OK。 但我而家擔心咧，其實呢四個月咧，始終都有個問題，就係班小朋友點樣度過？如果真係哪怕佢冇辦法用一個即係叫你潛水方式走出嚟，咁其實我好驚好影響佢哋往後嗰個心態，即係心理發展。我自己驚呢樣嘢。咁如果你話成人又唔同啦。咁點都好啦，即係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加油啦。 我就比較覺得比較樂觀啲嘢，因為而家你都見到即係又喺個鏡頭面睇到啦，又咁世界注目啦。 最好彩就係全球注目。係 啊， 咁你就冇得鬆下。 係嚇，個政府唔會咁即係低位噶嘛， 可能改善到就係過去泰國嗰個形象。 特別係呢幾年個軍政府係咪啊？ 同埋再加埋泰王過身 啦，係啦，泰王過身。 近年泰國其實佢哋嘅政治氣候都好不濟嘅，我覺得係。 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咧，即係除非咧話呢幾個月之內咧落雨嘅情況導致入邊會塌，即係譬如話佢嗰啲泥鬆咗會塌咗，咁就難搞。但係咧，即係喺呢段時間，我諗佢哋用咗好多方法㗎啦。譬如話佢哋會盡量開一條，即係會令 make sure 佢嗰有一條即係透到氣嘅管道，咁同埋。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熟啦，會唔會抽咗入邊啲水出嚟？ 好困難，因為佢哋話抽嘅時間，如果落雨係 即係 等於冇抽過， 等於冇抽過嚇。但係問題你買呢條做，因為點解你再落雨會浸埋入邊噶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抽水嗰個，我諗差唔多一定要做嘅。只不過話抽完之後能唔能夠令到出嚟呢、這個就另外一件事。但係如果你睇入邊咧，啲水原來好鬼污糟嘅。 俗啊嘛， 好俗嘅。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就算佢潛水，但係佢睇唔到嘅情況之下，佢點樣走出嚟？係 啊， 因為人你始終你如果好簡單啫嘛，你蒙住一隻行兩步你都驚啦。 係啊，咁又咁又唔係嗰個地方你唔熟噶嘛。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要明白，就係好多啲搜救佢哋要諗到好多唔同嘅可能發生嘅嘢。係 啊， 即係好多人話當年我聽到最骨溪嘅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話：，我哋海嘯啫嘛，你游水走出嚟， 真係又係咁講。 真係諗翻起，真係好多。因為嗰時我哋小學生，我啲小學嚟都係，我個 friend 屌白痴嘅，你睇啲人衝走，你唔游水生存，你知唔知其實海嘯入邊啲水嘅夾雜住好多啲雜物，你俾啲水流打落去，你可能分分鐘你暈埋添，你點游水啫？你非比斯都冇用喎。即係我而家諗翻係咁樣。即係所以有啲特別係啲網民又唔好，即係成日都因為呢啲嘢話呢啲嘢而狂喺度鬧。喂，個問題係國家自己都好緊張，佢泰國自己，喂佢真係要諗到好多方面，到底邊一樣嘢先可以完美 地。啲人去講時，其實佢哋都未掌握嗰啲全部嘅事實啦。 係 有陣時你就係聽到少少，咁你自己大發議論咧就 上頭。 係啦，咁就唔係幾好嘅。咁尤其是我哋如果譬如做呢類節目咧，我哋自己都要不時警惕自己啊。最好多即係譬如我哋唔熟悉嘅嘢啦，或者係啲外國事情咧，我哋除非好有把握，否則咧就唔好即係俾太多呢啲道德嘅判斷落去。 冇錯， 係咪啊？咁呢度我哋睇到咧就係咧其實入去嗰陣時就好似好易喎，出嚟嗰陣時都相當之高難度喎。係啊，即係呢個真係好奇怪啫。同埋我都諗唔到點解會無厘頭啫，即係行入去咧，真係。 咁講啦。有時候就始終後生咧，有句説話我好認同，就係、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即係好似以前你話我可能後生五年嗰啲時間咧，你叫我去奔珠針啊、降龍傘，我真係唔驚。但係依家開始咧，你叫我去旅行，有時我自己都會好多嘢衡量。夠唔夠姜再自己開電單車啊？或者好多嘢。 你識揸電單車咩？ 識，我你見過東南亞啲相，我全部自己揸住單車旅行，因為嗰度冇牌。 好型，好型喎，好型喎。 唔靈，其實唔靈啊，好危險，因為嗰邊啲路況咧，冇乜石屎。 我喺度爆一單消息俾大家聽啦，即係當我講過算啦。我有個朋友，你唔好理邊度啦，佢真越南咧係帶埋支槍去嘅，真槍喎，係啊。真槍啊！佢又去埋呢啲柬埔寨嘅地方啊！佢又要帶埋啲真槍去嘅。 過關冇嘢咩？ 咁你都講咗啦。 但係陸路過關係鬆啲嘅，係鬆啲。陸路過關係比較鬆啲。我過個柬埔寨同越南邊境就係你有錢科税得。佢哋係咁樣樣。咁但係 即係事先聲明啊！大家唔好聽我之後跟住照做啊！即係我完全。 今日單新聞喎，香港嘅都幾令人覺得搞笑。就係有個僆仔22歲到咧，佢就攞住支唔知係真槍定假槍，就先喺地鐵站就問人哋問啲職員，咁啊人哋答得唔好咧，佢就攞支槍空人，跟住走咗，咁報警啦。後屘咧佢就去咗間商場咧，就話只有幾百萬存款，咁我要搞開户口。咁入到間房之後咧，就無啦攞支槍出嚟。跟住嚇到職員報警啦，咁最後俾人拉咗，咁證實同一個人所為。咁即係你會覺得好搞笑呢啲嘢，啲喺香港發生嘅話就係、是。 但係你知唔知近排咧，我好多槍啊！ 槍浮曬出嚟， 係啊！ 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啫。即係早幾排係咪有單？早排係咪有單東亞銀行有個人攞支槍嘅？即係再之前就太古城有一單就依一呢單係堅啦，即 係真係有槍 死兩個，仲要即係不過嗰個係一個保鏢出身嘅，咁佢自己就槍下一定認識噶嘛。 但係問題就點解會 擔心一樣嘢啦？ 點解會 啲槍到底 喺邊？點解會嚟咧？嚇！ 早幾年啟程村單已經 O 咗，係 啊， 入伙唔夠一年已經有啲咁嘅事件，即係到底而家嗰個坊間啊，有幾多呢啲黑槍係留喺某啲人嘅屋企，甚至乎可能你同街鄰寫嘈咗交啫。 好多噶，好多噶，你唔知啊嘛。 你命都冇埋，即系你同隔篱邻舍嘈一嘈啊嘛。佢问候你一句，你问候翻佢，跟住突然之间， 俾支枪你睇下， 俾枪你睇下，你未讲嘢，扮你。即系呢啲，所以就喺香港而家呢个社会 冷 静少少。 你香港咧就越嚟越多奇怪嘢啊！即系总之你谂唔到嘢，会以前唔会有咁，点解会突然间会有呢？举个例，点解坐巴士会俾？有支釘喺嗰個張凳度咧。嗱，我要理身，我坐好多巴士啊！近年 我而家唔坐啊， 坐好多巴士啊！但係點解突然間有支釘喺嗰個？ 有人話陰謀論喎，佢要逼巴士裝天眼， 裝呢啲誒閉路電視，但係後面閉路電視佢哋話有關於可能係一啲誒監控啊，或者呢啲咁嘅即係所謂係咯控制呢啲。 一個誒 CCTV 啦，一個支付寶啦，八達通啦，啊大數據啦，其實都係每一步都係監視緊你，即係每一個行為啊嘛，係 都話而家你冇私隱嘅， 冇私隱嘅， 冇私隱，所以人要有一定程度嘅私隱就係、是。而家我哋社會關心問題就係太過科技發達，係咪會令到人係冇人冇私隱程度？咁我覺得 係唔止嘅。嗱，你即係講呢個問題咧，即係雖然我哋都係題外話，但係我哋都要講嘅。譬如好簡單，譬如話你喺中國咁樣，話監控好嚴密啦。咁但係都不周不時發生呢啲好離奇啲兇案。舉個例，譬如話上前幾日上海幼稚園上禮拜斬咗兩個，即係雖然即場拉到，但係咦點解你喺？即係有所謂個社會個監控咁嚴密，哇！即係動切 睇張學友已經坐咗拉到疑犯， 係拉到疑犯，但係你可以喺嗰個幼稚園門口可以即係殺咗呢啲細路仔咁，呢個就係、是、簡單講一句就係、是，無論嗰個社會咧，即係點樣嚴密監控呢啲人咧，佢係始終有一啲 總有漏網之魚， 係總會有犯罪行為，你係唔能夠預先防備得到嘅。 唔係咁啊，頭長即係我都分享一下就係我個朋友佢近年去咗新疆旅行。佢話真係佢自己頂唔順啫，每隔幾步又要安檢，過幾步又 check 嚟，又叫你飲支水。佢話佢買完支水翻嚟500ml，行咗三四個地方飲曬。 因為佢驚入邊嗰啲係嗰啲， 驚入邊炸彈定啲咩嘛？一啖飲完，哇！大佬我都唔使飲啦，心諗。跟住去啲商場啊，出入口又要 check，去廁所又要 check。即係佢覺得哇，到底佢點樣生活啊？即係你壓高壓到咁樣樣，我覺得佢係喊出嚟嘅，完全。所以佢第二日即刻落西藏。 唔係嗱，呢、這個我哋冇機會講嘅。咁你而家喺新疆嗰啲情況，咁你香港人都唔係好關心。但係嗰個如果即係香港搞啲乜嘢，你就真係惡火啦。 唔係佢加埋宗教，香港呢種唔係新疆呢種唔會喺香港發生，但係即係如果有人體會到就知咩事，因為始終加埋伊斯蘭嗰種佢所謂嘅極端主義咧。 但係兩個人相互相成噶嘛，你咁高壓之下，佢又更加極端，佢更加極端，你又更加高壓，咁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喺度啊嘛。咁但係呢啲即係始終香港人冇乜心機聽嘅，咁所以我哋就依打住，我哋下一次翻嚟講咩？講納吉。